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背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跌共我、 王家驹孤独的嗓音和黄贯中学习的吉他 solo， 可以在那些年代给我们动荡的心灵非常大的激励。这是香港殿堂级的摇滚乐队 Beyond 在93年为我们留下的经典《海阔天空》。皮划艇就说，海阔天空简直是命中我心。他说，我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半夜3点钟突然爬起来弹吉他唱了这首歌，连爸爸妈妈都被吓醒。家驹的确是我的精神偶像。在玉女和偶像流行的年代，黄家驹用他最倔强的存在给了当时的年轻人精神上的抚慰，直到现在他依然有存在的力量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音乐的记忆翻到90年代，那时候的成龙还没有成为高山仰止的大哥，虽然他并不具备一个歌者的好嗓子，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用那个粗犷的声音占据那个年代年轻的心。他就像是一个邻家大哥，领着弟弟妹妹一路走一路哼，唱他的理想抱负，唱他的赤子真情。这首歌在风扇吱呀吱悠转的90年代也曾经陪伴过挑灯夜读的你吗？壮志在我胸。 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